嗨，这里是命理师的真心话，我是白景泉啊。现在开始，我们介绍2022年每个生肖的流年运势。哦，今天要介绍是生肖属牛的朋友，在壬寅年哦，2022年哦，有机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人缘，或者只是说大众的知名度，但是相对的，就是本身也有。可能会陷入小人缠身的一个困扰，所以流言蜚语是必然会发生的现象。如果说行业属性是偏向接案的这种性质，或者是说跟这类比较相关的，那基本上算是平稳哦。只是说缺点就是说比较容易会面对说这种情绪控管能力较差的这种客户，那他可能会比较刁难你，或者是因为说临时案件量太大，导致说你应付不过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说，就是接触的对象大多是属于这种社会阶级比较高阶的族群，所以如果有意去拓展说目前的客户阶层，那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至于说在职场上，工作打工的朋友，受雇属于受雇的这一类的哦，可以比较有机会，就是说成为说主管职哦，或者是说晋升到一个管理阶层哦。但是要特别留意的一点哦，就是说本身的职务稳定性会比较差，所以如果说主管是领导者身边比较倚重的角色，你其实会有一种伴君如伴虎的这种危机感哦。可能上一秒、上一刻，可能长官跟你感情还不错，但是下一秒就把你冷冻起来的状况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哦。所以在寻找自己在跟主管的一个心中的地位哦，你在职场上，还有在跟对这个向上管理的部分会是一个比较主要的课题哦。那在感情方面是有机会跟外地的对象哦谈恋爱，可能就是双方不是在同一个城市这样子哦，有可能是异地，也有可能是异国恋这样子哦，或者是说另一半是来自于朋友的介绍，或者是说业务上的一个客户，那发展成伴侣关系哦，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有考虑要步入婚姻的话，那这个症结点就是说双方对于家庭生活的理念，还有就是说各自的生活习惯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哦。这主要是因为双方的生长环境并不是在同一个社会阶层，所以就会变成说是要迁就对方或者是说强迫说现在的一个恋爱对象是依照自己的步调去生活，所以这个都会造成一个不小的冲击。那接下来的内容我会留到之后再跟大家做分享，那在过程中有兴趣想要讨论的朋友，你可以用 email 跟我联系，那我们下一期再见。